记者近日在石景山区了解到，石景山今年年底将完成八块冰，2020年再添两块冰。石景山区将通过高标准建设十块冰场，于年底率先实现全区 3.5 万中小学生全部上冰体验，持续营造全民热爱冰雪的冬奥氛围，全力建设冬季体育运动特色先行区。石景山区市民冰雪中心是国内第一家基于冰上运动的体育、文化和素质教育的综合中心，自去年5月首块冰场投入使用以来，已经成为了冰上项目俱乐部训练、石景山青少年参加冰雪课程和市民上冰体验游玩的好去处。京津沪渝四直辖市科技挑战营活动5号闭幕。挑战营以制造科技与文化共融为主题，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讲述人文故事，畅想美好未来。四地73支队伍近300名中学生将共同参加为期4天的科技交流和展示活动，这也是四省市在科技教育领域首次联合联动。与以往的科技活动不同，此次挑战营充分发挥了跨学科、跨文化的优势，并将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很多比赛内容通过舞台表演的形式，将人机互动、科技与文化融为一体，打破了以往科技活动沉闷的气氛。每一个表演团队都巧妙地融入了地域特色和学校的文化，诠释了科技与文化共融的活动主题。2018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820万，再创历史新高，这也就意味着就业难题将会更加突出，慢就业等新问题值得社会的广泛思考。近日一项调查显示，72.9%的受访者周围有慢就业的大学生，近30%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选择慢就业的最常见的原因是没有提前的规划好未来。专家表示，985和211院校的学生大多有从容择业的资本，而普通专科和本科院校的学生就业渠道相对狭窄，加上个别专业输出的人才和市场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容易导致学生被慢就业。专家建议，从长远来看，求职速度的快慢其实并不重要，大学生应强大自己的内心，不再逃避。正值暑期，中小学生的假期作业代写业务成为了时下的热门生意。在各大网购及社交平台上，这些原本属于孩子的课业任务摇身一变，竟成为了网购快递的商品，更成为了写手们的摇钱树，引发了家长和学生的担忧。代写经济不仅扰乱了教育环境，更导致了孩子懒惰、不诚信等不良习惯。专家表示，遏制代写作业不仅需要有关部门和网络平台引起重视，更需要学生在假期作业布置方面摒弃以量取胜。过多的作业和繁重的辅导班的任务看似是为了孩子好，但是根本而言是教育理念的走偏。因此，遏制代写经济最为核心的是让教育真正的返璞归真，切实把孩子从书包中解救出来。在完成了一个学期的课程之后，高校进入暑假，不过有一门暑假课仍然没有停更，老师在假期还在忙碌的备课当中。这门课就是中国矿业大学恋爱心理学选修课，课程主要以大学生恋爱为切入点，通过录制慕课、举办线下活动和直播互动的形式教学。开课两个学期，校内外10000多人选修了该门课程。平台数据显示，恋爱心理学的选修课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140万次。课程总红之后也受到了一些质疑，称这门课助长了愈演愈烈的大学生恋爱之风。对此，该门课程的主讲人、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段欣欣表示，开课的初衷是想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恋爱观，质疑可以理解，但与其野蛮生长，不如给他们正确的导向。由中国冰球协会主办，本市冰球协会承办的2018年全国青少年冰球训练营5号在北京红奥冰上中心正式开营。 未来十天，来自全国16个城市的22名教练员、35名青少年运动员将跟随着经验丰富的外教，体验北美冰球先进的青训体系的训练模式。本次训练营主要包括基本功训练和技战术的培训两方面，最大的目的是让孩子们更加享受冰球运动。据记者了解，本次训练营期间，首届全国中小学生冰球邀请赛也将于本月8号至13号在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全国5个城市的10支小学球队、7支初中校的球队切磋技术，增进友谊。教育面对面2018年暑期英国游学夏令营7月29号开营。教育面对面主持人张征带队前往英国，体验新闻传媒及语言表达的特色课程，并前往世界上最大的新闻机构英国广播公司 BBC 参观访问，与主播交流世界前沿的传媒课题，让学生在新闻采访中走访伦敦、牛津、剑桥。今天呢是夏令营的第9天，夏令营的同学们收获了哪些？今天我们先来听一听林志军和袁熙然两位同学在英国的所见所感。 大家好，我是林志军，我是北京市汇文第一小学的一名小学生。今年暑假假期从7月29日在张征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进入英国伦敦夏校学习，体验当地学校生活。我们从考试到分班再到学习，直到今天8月5日，我们经过了7天的学习。在这7天当中，令我最难忘的是一次学校的火灾演习。虽然我们只在学校待了短暂的7天，但是学校还在这短暂的7天当中为我们安排了一节不一样的课程。在这次火灾演习当中，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安全第一。 大家好，我是一名准大学生，我叫袁熙然。今年我参加了教育面对面的暑期游学活动。自从29日从北京起飞至今，学校为我们安排到了寄宿家庭中，已经有了7天7夜的游学生活。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车上看到礼让他人，无论是在大巴车上或是在小型车中，都能够在转弯前确认不影响正常行驶的车辆再行动。而在学校中，老师们最先教导的就是尊重，这种尊重是在课堂上的，更是在生活中，足以见得国外的这种对于尊重的重视值得我们学习。对于中外文化各有不同，我们既需要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认同与借鉴他国的文化，求同存异，共同发展。通过游学，我们走出了国门，去看了世界，去了解了世界，了解了如何尊重他人，遵守规则。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近日，一位妈妈写给孩子的信在朋友圈刷屏，信中的孩子想要父母帮他买套房，而妈妈拒绝了。在他看来，房子如同自己的未来，需要自己去争取，孩子应该独立。此话一出，引起了网友的热议。90后压力大，父母该不该帮衬？父母的爱就该无限的牺牲奉献吗？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定义父母的爱？又该如何定义青年人的担当？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儿子让父母买房被拒，我们如何重新定义父母的无私奉献。一上来赶紧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涛。刘老师您好。

他在节目里边报了和他自己妈妈的一种相处的模式哈，这种相处模式特别的奇怪哈，我可以用奇怪来形容，因为这个妈妈在节目中直言，我是在用我整个生命在对待我的儿子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视频哈，我们用音频的方式来播出，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模式。 我想问一下其他的妈妈们对于孩子的身体情况清楚吗？ 雨辰的身体很棒，因为我一直跟着他，我就知道他的身体特别棒。 这就是妈妈就自信的地方就在这儿了。 哇，他要争取跟祖国他到第一个地方呢，首先他是要起炉灶的这种人，不是要做饭的。他做起饭来不管呢，他五星酒店也给你做，民宅他也给你做。他有一个电磁炉，他拿一个电磁炉什么菜都给你做。 我比较重视他的这种普遍化，所以我每天都会熬那个梨汁。 我为什么给雨辰喝梨汁、喝果汁这两种汁呢？他对这两种汁也是很那个的。这个可能得熬一个半小时以上。 哇，这好辛苦， 熬一个半小时。 哎，您做多少年这汤了？ 啊，那有十年了。 哇，每天早上几点钟起来熬这个汤？ 四点。嗯。因为我这两样东西，我必须在八点之前要完成，否则的话，我后面的中饭和晚饭就没法弄了。哎呦！ 哎呦，太辛苦了！他每天的那个帮他们的安排就像工作一样。 雨辰妈妈，姐姐跟他关系很好，姐姐结婚了吗？ 没有。 这是不是姐姐不结婚，他有也有压力的？ 他可能现在是有这个想法，他看了我对带儿子、带弟弟的这种从小到大的这个，他说。他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家里人都知道，我的同事和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用整个生命去对待我的儿子的。 你这样的伟大也无形的是一种特别大的压力给了 压力，对对对对，是种压力。 不是您付出那么多是吧？您是为了爱而失去了自己。 我没有自我，我完全没有自我，我现在还能做，我能奉献。我在家里的这个位置就是我顶两个费用啊。 滚！ 我家里没请人的，家里搞得干干净净，玻璃窗我经常擦的，北京灰多，厨房无油烟厨房。 哎，不是，妈妈们，你们都是那种宁愿就是说你是失去一个人重要，还是说为了这一个人去失去自己重要？ 听这段音频的时候，穆老师露出了无奈的笑哈。妈妈说，我没有自我，我完全没有自我。我觉得听上去有一点可怕哎。啊，不知道 现在真的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父母的负担担错地方了，这个可能是越界了吧？穆老师您怎么看呢？ 现在这也是个客观现实。一大批这样的，这是高喊，直接就直白的高喊出来，我没有自我，我完全没有自我。还有一些父母哈、没有这么高喊出来，但是他们也这么坐着，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案例。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今天讲的这个26岁孩子的这个妈妈，她拒绝给孩子买房子，但是这个妈妈你也可以看得到，她很有自我。现在对应着90后的父母。一般都是60后，现在的60后父母们其实还是很有个性，很有自我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在社会上我们看到的客观现实，既有完全为了孩子丧失自我的，也有非常有个性，非常自我的，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说不同的家庭养育的不同的孩子，他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或左或右。但是我们希望呢，我们现在的90后们，包括未来的孩子们，他们的价值判断，他们的三观能够尽量贴近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一个标准，不是这样极端或者是那样极端都不好。 好，孟老师这么想的，刘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背后啊，透露出来的就是虽然表面是一种亲子关系的一种哈，就是这对母子之间是一种就是一种我可以归纳为一种就是 附属型的，就是他把他对不，他把他的生命价值全附属给他儿子了。 嗯， 所以这样一种，我并不认为是一种很伟大的或者合格的一种真正的一种母爱。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在背后透露的出来就是这种一种，就是他的自我的一种迷失， 嗯， 是吧？就这个妈妈，我觉得就这个音频中我们听到了，就他自己说他没有自我，他认为他以爱的名义或者以奉献的名义， 嗯， 来解释自己的这种行为，极端的行为。 嗯，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并不值得提倡。我觉得我们一个社会的进步，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唤醒他自我的一种觉醒，每个人的他的自主的发展或者健全的发展，才能够促进这个社会的进步， 嗯， 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牺牲换了另一部分人的发展。 嗯，你看这个妈妈觉得自己是在奉献，但是是不是在绑架孩子呀？你看我那个记得她那个音频里边提到，她还有一个姐姐， 嗯， 姐姐到现在都没有结婚，为什么没有结婚？是因为她不敢呀。她看到她妈妈对她儿子这样奉献，她在想以后我的家庭模式是不是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无私奉献的母亲哈？啊，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爱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哪些伤害呢？ 你现实的，这就是刚才这个音频里面现实的，就是我认为肯定是有伤害的。一个是姐姐到现在没有结婚，不光是因为这个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哈。其实另一方面你还透露出来，姐姐既然这样说，那就掩饰着什么呢？母亲只这样对弟弟了，没有不一定也这样对待姐姐。而且后面他还说了，我要8点钟搞清，之前搞完后面我还要有午饭，要有晚饭，要有这样那样。一个孩子的成长可不光是吃喝，随着年龄长大以后，身体的营养是需要，但是更需要摄入的是精神的营养。如果你所有的关注点作为父母都押宝押在像押什么是全都押在吃喝上，你自己不成长，你哪有那么多的精神营养去滋养你的孩子？ 嗯， 所以我确实，哎呀，这也很悲哀，我觉得。 其实刚才刘老师谈到了一部分哈，就是父母和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哈。 对 啊，嗯，那其实这个就引到了咱们关于这个建立新型的一个亲子关系哈， 嗯， 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像刘老师刚才提到的独立的亲子关系，它正确的这个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健全的或者是一个良性的亲子关系，它应该是一种可以就是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嗯， 我觉得就是我太太在就是生我为我生宝宝，在给我们产生宝宝的时候，我都在旁边在产房陪产，我当现场看到了。其实随着医生剪断脐带的那一刻， 嗯， 母子之间的那种，他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了，是吧？孩子虽然很小，他和母亲之间虽然有情感的连接，但是从生命体上他应该是个独立的个体。所以说因此呢，就是妈妈和孩子，包括就是父亲和孩子，或者广义更再说就是亲子关系之间，亲子之间都应该是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人的发展，他才能够促进这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是说用母亲或者是父亲的牺牲，或者是来换取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不赞成的。我很赞成刚才穆老师说的那个，就是如果你母亲或者父亲没有跟孩子同步成长的话，那你是跟不上这个就是亲子关系的发展的，也对未来亲子关系的良性互动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呢，就是我更欣赏的一种亲子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平等型的，我更大家都是一种平等的， 嗯， 是吧？不再是一种我们传统的这种亲子关系是什么？是家长型的，是吧？就是家族观念的家长的，他是一个家长起到一种管理者的作用，管理对孩子进行管理作用。但是我们更多现在谈的更多的是一种朋友型的哈，就是是一种大家是一种平等的亲子的一种关系。 有人开玩笑说前半生是在把孩子给供出来哈，后半生就是在为孩子买房还房贷哈。其实我也不相信收音机前的家长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失去自己独立的 一个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家长哈，不是孩子的一个附属，孩子也不是你的附属哈。 对对，孩子压力也太大。你从刚才这视频这音频这个妈妈所表述的，她不是不在乎，她对她自己所有的付出，她并不是说哎没什么，我就天天干点活，她不是这么表述的，她是我是在用生命，然后我没有自我。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潜意识里头是一个期待，你看我把我自己都掏空了给予了你，你应该回报我什么，真的就是对孩子的一种绑架。我不是很认可这样的一种做法。 嗯，对，这是一种绑架。甚至呢，就是我们经常啊，在这个传统的亲子关系中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以爱的名义伤害对方，就互相伤害，是吧？就是刚才波儿说的这种绑架，真的就是这一点呢，就是充分的，其实就是应该有一种尊重型的哈，就这种亲子关系，就互相尊重。父母对孩子是一种尊重的，孩子对父母呢也是一种尊重的。对。 很多人在说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一辈子孩子，到最后怎么培养出来个白眼狼呢？其实这个也是咱们家庭教育环节肯定是出了问题了哈。我们通常说一定要培养孩子，这个就像刘老师说的，从剪断脐带那一刻起，孩子就和父母已经开始独立了哈。 对， 什么才是真正的独立？我们该如何培养 孩子？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养育一个孩子是，其实我们正确的思维是培养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而我们现在家长们从理性上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就是不断的把孩子捆绑在自己的身上。我们看了那么多的家庭，都是一边在培养孩子，一边希望孩子振翅高飞，一边又把孩子抓得牢牢的，你别飞得离我太远。但是孩子并不是这样，孩子一旦他有能力振翅高飞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冲出去的。这个时候我觉着家长就应该像这个妈妈一样，不给买房的妈妈，我觉着她反而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觉醒了的顿悟了的妈妈，突然间明白了，26了，他应该有能力振翅高飞了。他至少先教育他一遍，先教育，我不给你买，你自己去想办法吧，那是你的未来。也是一个怎么说呀，一个重锤敲打了一下。 来得太突然了。 来得太猛了有点。 你看这个如果说从一开始从小我就把你这个独立意识给培养起来， 对， 我估计这孩子也 不 会，不 至于说出来啊，你给我来个房。 是啊， 所以说孩子这个独立意识的培养啊，其实应该从他一出生开始，就应该来，家长就应该重视这个。就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看，在孩子早期的这个独立意识的养成的过程中，有四个比较关键的关键期。一个呢，就是一岁半的时候，就是做家长的会发现，你观察到你孩子在一岁半的时候，他的独立意识其实已经在开始萌芽。有的会说话的孩子，这时候他会说我，他会说玩具我的，他对表达一种他自我的一个，就是这种独立意识的一种觉醒。你还有一个关键期呢，就是6岁的时候是关键期。大家知道6岁是上小学了，上小学的时候呢，孩子他既渴望有一个独立的自己的小空间，他可以自己去交友啊，自己去上学啊，但他同时他又无法离开对父母的一种依赖。他因为他还是对父母的一种依赖性，他是无法啊这个完全摆脱。另外一个呢，就是到了九岁的时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你会发觉他慢慢的他独立性会增强很多，这时候他会学靠独立的思考，他会有自己的小主意了，是吧？另外一个就是青春期左右，到了14、15岁的时候，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家长就会发现他会叛逆了。叛逆并不是说他故意要跟你作对，这是他的独立性的一种体现，他的独立意识的一种体现。如果家长能够很好的因势利导的话，采取很好的教育措施的话，可以把这种叛逆，他这种叛逆性很好的变成对他的独立性的一种培养，甚至呢可以把它变成一种独立人格，是吧？让变成一种这样一种独立的意识的一种培养。 具体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在这些四个阶段哈，有没有一些小窍门小技巧可以分享给我们这些家长？

现在在这种逼迫之下，我就会给他做焖饭、叉粥、拌凉菜。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呀。有时候做完家务，接着早晨袍都是泥蹬的。学校布置的是社会实践，而不是家务实践。所以说，你能不再逼迫我做家务了吗？行了，妈妈。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家务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已经长大了，你必须承担。 我还未成年呢，我还没到十八岁，正在上学了。 因为妈妈跟你讲过，妈妈结婚的时候已经37岁了。我为什么要结婚呢？是因为你爸爸他在你姥姥家刷了3年碗，所以你爸爸才娶到了这么优秀的妈妈。 还有历史原因。 那我现在我多点啊，我又不是刷碗，现在我现在我主要任务不是学习吗？ 生活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家务劳动的能力，它会锻炼你的动手能力，它会让你培养感恩之心，它会让你有耐心有爱心。你必须学习，我不会答应你，而且以后你还要做得更多。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好，一直到你10岁的时候，妈妈都没有擦过地。为什么？因为爸爸有担当，他做家务。还有你的姥姥在生病的时候，爸爸24小时在医院里照顾姥姥，这是你亲眼目睹的。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妈妈特别的感动。我嫁给你爸爸没有后悔，我希望你将来找到你另一半的时候，他也会在大家面前说我没有后悔嫁给付小昂。 那这学习不更重要吗？ 你现在的学习通过你做家务会得到促进，因为你会懂得这是真正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是你生命的组成部分。将来你的另一半他也是千娇万宠的一个孩子，他也是他妈妈爸爸的心肝宝贝。为什么他要跟你受委屈呢？为什么他要承担全部的家务呢？他也要工作，他也要学习，他还要带孩子。你现在做家务你会有责任感，你将来的时候你会对你的家人承担责任，这就是妈妈现在让你做家务的初衷和目的。 但是真正是做家务，我把地理课的秘籍心理课背成了亚马斯河。 妈妈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我认为你在找理由，因为你在考试之前一直在学西班牙语，你自己知道吧。 这不重要。 作为一个男孩子，你长得很帅，但是你将来如果能泡得在书房，下得了厨房，能担当有责任，那么你的未来一定很幸福，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一定会很幸福。所以妈妈觉得为了你将来的幸福，继续做家务吧。而且妈妈对你还有一个要求，我已经跟你商量多次，你一直没有做了，希望今天你能答应妈妈，自己洗内裤，自己洗袜子。 我觉得这位妈妈说的有理有据，无法辩驳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正向的引导呢？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是个很正向的引导，但是感觉上不太对，感觉上不是在妈妈在说儿子，是邻居在说别人家的孩子，他不是家庭教育的那种感觉，就是亲情是另一回事儿，是他所说的满满都是正能量，方向也对，但是方式方法还应该再调整一下。 而且当妈妈说到这个爸爸的时候，小男孩一下眼睛就亮了。其实这个父母的角色哈，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哈。 对对 啊，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父母能够多给孩子自己一些独立成长的空间，然后同时父母也有自己享受人生的权利嘛。好，也今天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不要走开，我们继续为您推出的是品读经典。今天呢，带您一起走进的是《送别》。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

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赤脚伴绫罗。以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刚刚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关山的经典诵读《送别》。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主讲嘉宾，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谭汝维，为我们详细解析《送别》。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谭汝维，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从事汉语词汇修辞学、民俗语言学和天津城市文化研究，任教育部汉语能力测试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 这首《送别》是一首感人至深、百年传唱的经典诗作。这首诗的作者是李叔同。李叔同法号弘一，父亲是天津著名的大盐商。李叔同在天津生活了将近22年，素有金门才子之称。26岁东渡日本留学，从固守传统文化的一位儒雅才子华丽转身，成为西洋艺术在中国的热情的推介者和卓有成效的传播者。从日本回国以后，先后在天津、杭州、南京等地担任音乐兼图画教员，为时7年啊，可以说是桃李满门，享有盛誉。李叔同才华横溢啊，学贯中西，他是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音乐家、戏剧家、诗人兼学者，在诸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和建树啊，可以说是他开现代文化艺术之先河，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之一。我国许多著名的艺术家，比如像音乐家刘志平、画家丰子恺、潘天寿啊，这些人都出自他的门下。李叔同39岁那年在杭州突然剃度出家，遁入空门，甘做清贫的佛门一僧。62岁那年在福建泉州圆寂啊，所以说李叔同这个人，他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一生，我们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李叔同的一生留下了音乐作品70多首，他擅长采用欧美通俗的名曲为自己创作的歌词配乐。他创作的歌词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大多都是借景抒情之作啊，富有一唱三叹的韵味。而选用的欧美名曲呢，曲调优美清新啊，这个词和曲的结合意境深远，富有韵味，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李叔同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最熟悉的，那就是他创作的这首《送别歌》。创作这首诗作的时候，李叔同还不到30岁。《送别》的曲子是美国通俗歌曲作者奥德威所作啊，这个歌曲的名字叫《梦见家和母亲》，旋律优美， 运费悠长，成为当时传遍欧美和日本的流行歌曲。所以李叔同用这支曲子和送别的歌词相配，可以说是珠联璧合，一经问世就是风靡海内，中国电影一些个名作都以这首歌曲作为插曲或者主题歌，比如1963年拍摄的啊，谢铁骊执导，孙道林、谢芳等主演的《早春二月》，就以送别作为主要的插曲。1983年拍摄的吴义工先生执导的张丰毅等主演的《城南旧事》，就用送别这支曲子作为主题歌，这样就更加扩大了这首名曲在国内外的影响。 悲欢离合乃古往今来芸芸众生的永恒主题，其中李叔同先生创作的校园歌曲《送别》尤其脍炙人口，风行天下，历久不衰。送别的歌词清新淡雅，情真意挚，他的审美效应就在久尽梦寒的无言中回荡不已。送别是李叔同在西湖之滨对人生五年沉思和参悟的结晶，表面上送别朋友，实际上又隐含了哪些深意？在珠联璧合、画意诗情的送别歌吟中，又能感受到作者怎样的心境？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从总体结构上看，送别很像一首长短句的词作，全诗分为三段，其中第一段和第三段的文字相同。第一段描写了送别的环境，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作者选取了长亭、古道、芳草、晚风、暮色、弱柳、残笛、夕阳等八个典型的意象，好像电影的蒙太奇，渲染了离别的场景和凄婉的氛围。长亭和古道是送别的地方，使读者联想到文学史上无数感人的离别场面，像柳永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白居易的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等等。芳草也比喻离情啊，比如楚辞的招隐士当中就有王孙游兮不归，芳草生凄凄凄这样的诗句。晚风拂柳暗示依依惜别，柳树的柳和留别、挽留的留谐音，传达出离别和怀远等情愫。而送别的这种离怀别绪，都在夕阳西下的余晖笼罩之中，让人感到友情的温暖和缠绵。第二段着重描摹送别人的心境，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是全曲的高潮部分，通过天涯、地角、知交、零落、浊酒、分别、离梦等意象的组合，诉诸感官，拨动心弦，使无限感慨骤然而生。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时光荏苒，人世匆匆，知交难觅，重逢何时？一壶浊酒尽余欢，涵盖并浓缩了都门帐饮无序，劝君更尽一杯酒，浊酒一杯家万里等古诗的意境，可谓离怀满腹，愁绪 纷然，最后在时空交错中以《今宵别梦寒》总括全篇。《今宵别梦寒》照应上文的夕阳山外山，将思念进一步推向极致，正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唯有相思入梦频。第三段和第一段重复，在文字上虽然是重复，在意韵上是复沓，在修辞上是反复，但是它在意象上是一种强化，在抒情上却是一种升华。其中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两句周而复始，与回环往复的旋律相配合，形成一种凄清的回环之美，深化了梦魂牵绕的离情别意。送别这支歌曲意韵悠长，可谓音乐和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全诗三段，第一段写景，借景抒情，第二段抒情，情中有景，第三段是意境和情感的升华。在结构布局上，这首歌曲有起伏，有开合，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全诗紧扣送别的主题，为读者描绘出了如画的情景。夕阳西下，群山相连，碧草阴阴，一望无际，长亭古道，晚风轻拂，杨柳依依，笛声哀婉，好友执手告别，从此天各一方，酒醉梦别，感伤无限。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长亭古道，芳草垂柳，笛声哀怨，晚风夕阳，悠扬的笛声吹出了离愁，优美的歌词烘托了别绪，反复吟唱令人百感交集，有会于心。送别这支歌曲描写挚友离别之真情，讴歌了人间友爱之善缘，构筑了凄美感人的意境。它一经出世，就感动了无数的华夏儿女。李叔同的诗作充满了人生的哲理，蕴含着宁静淡雅的情愫，给人以启迪。为送别朋友而赋诗，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基本的母题。送别的意境和语言是对中国古典送别诗的继承和发展。长亭饮酒，古道相送，折柳赠别，夕阳挥手，芳草离情，都是千百年来送别诗中常用的意象。但送别以短短的一首歌词把这些意象都集中起来，以一种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强烈地震撼了读者的心灵，所以这首诗成为了离别的文化心理符号。李叔同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启蒙的先驱，他的诗歌的作品的曲调带有浓烈的外来色彩，但是歌词仍然还是传统的旧体诗词典型的韵调。他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宣告了中国的新诗创作新时代的到来。李叔同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琴棋书画风花雪月的贵族公子，转为新时代艺术教育的开创者，最后皈依佛门，成为了一代高僧。这三个人生过程，有的学者把它总结为从认识自我到超越自我，最终完善自我。他的一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就是文艺创作、 艺术教育和佛学研究。令人赞叹的是，他从艺则锲而不舍，执教则诲人不倦，皈依则绝尘顿悟，在这三个领域都取得了创造性的非凡的成就。一个人对事业的执着的追求，反映了他对人生的积极的态度和对社会的奉献精神。正如他的弟子丰子恺所说的，李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儿，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彻底不可。李叔同人生的第一个时期主要在天津，作为名门望族的子弟，他在天津生活了将近22年。1905年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也是今天的河北工业大学的前身，任教一年，担任美术教员。他的教学生涯就是从他的故乡天津开始。1905年李叔同的母亲王太夫人去世，享年46岁。李叔同摒弃了天津当时盛行的丧事大操大办、繁儒豪奢的旧俗，在为母亲办理丧事时，他采用了新颖简朴的做法，披戴黑纱送花圈。李叔同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的启蒙者，也是勇敢的挑战旧习俗的改革者。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历代受到金门各界的推崇和敬仰。周恩来总理曾对天津老乡著名的戏剧家曹禺说，以后你们写中国话剧史时，不要忘了天津的李叔同，他是把音乐艺术和话剧艺术带入中国的一位先驱。李叔同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作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学贯中西，超类拔群，是难得的艺术通才。作为开历史先河的一代宗师，他的艺术教育实践的时代意义就是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他那超长的智慧，新潮的思想，决绝无悔的人生抉择，都给世人留下了不尽的叹惋和深思。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世间万物最能打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友情和爱情。人间情感世界的最高境界，也可以用三个字概括，就是真、善、美。人生的悲欢离合与自然界的阴晴圆缺相互映衬，彼此感应，也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就是天地人。送别这首歌曲描写的是天地人，讴歌的却是真善美，这是他家喻户晓、百年传唱而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